请掀开经本卷中科注卷中第六十二面。我们将经文呢念一遍。能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行胜向前读世经一遍，东南东西南北不有行类无助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忧，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历无去。这个地方是讲真正得诸佛菩萨的威力加持，这个修行人住在这个地方，百有行之内。那么照古印度的讲法，百有行范围就很大了，一有行40里，百有行是4000里，那这个范围多大了。在新加坡修行几乎连整个中国大陆都包括在其中，4000里有这么大的力量。诸位要知道，真修才有这个力量啊！如果不是真干呢，40尺的距离都达不到啊！别说4的游行了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现代人呢是在讲比从前人更容易理解所以从前人读这个经他能够念得懂能够相信，我们真的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善根福德深厚因为古时候的解释没有办法到很详细又找不到定语现在我们得到这个科技的进步用科学这些方法来证明比从前呢容易懂得多了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呢曾经为诸位说过希望大家细细的去思维真正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的现象前面跟诸位说过凡是物象都会产生波动的现象但是所有物象产生的波动它那个波是平和的所有的物质我们讲植物动这个波是很温和的很正常的这个波的幅度震动啊不会太大它在一定的范围因为它永远保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虽然变化它变化的很微弱这说明它这个波动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近代的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了就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确实是波动的现象这一个认知很了不起 跟佛法讲的太接近啊。佛法讲宇宙众生怎么来的，这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语言呢，生六处啊。可见得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啊，这是真正把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源头找出来啊，哪里有事实存在呢？我们感觉的有事实存在，这是波动的相续相，《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露啊相续相，电呢是刹那生灭相，刹那生灭实在讲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这个波动的现象是生灭同时，所以佛讲不生不灭啊，我们要能体会到不生不灭不是真的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说这个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了，它确实是生灭，生灭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同时，生灭同时。那么佛在经上用闪电来做比喻，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在华严经上会详细说。可是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的这个发射出来波，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所以我们在经上读到啊，佛讲依报随着正报转，这句话很难懂啊。依报是我们物质环境的，我们生活环境的。佛讲生活环境是随着你的心在转，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很不好懂啊。那《楞严经》上又说，若能转境则通如来。转境说，生活这个物质环境呢，能够随心所欲。然后说，那你这个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这些话我们在经文上读的是确实很迷惑，其实我们用科学来证明呢就很好懂。今天讲的是我们以电波来做比喻，这电波的干扰啊，所有物质发的这个波弱平和，我们思想发的这个波强大起伏悬殊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啊，我们这个波发出的波强就盖过它了。那么这个样子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了，这个物理的结构是从波动产生的，你只要能够改变它的波动，那个物质的结构甚至星球的结构都会改变，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也会改变，能产生这么大的波动啊。那么一切有情众生这个波，有善有恶有无记， 分成这三类，无记性的这个波可以跟一切这个物质的波能够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啊，这个是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十法界里面这一切众生的波就有善有恶，啊，所以造成了物质现象巨大的变化。正因为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事实真相，就古圣先贤对于一切众生特别强调教育啊，佛家教育说得最透彻啊，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啊，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啊，与植物的关系，与矿物的关系啊，与大自然的关系，最后再超越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与一真法界的关系，这佛教育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你都明白了，都通达了啊，然后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既然是一体，哪有没有关系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发生问题了，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啊，它不是一个地方啊，一根很小小的针刺刺到我们皮肤任何一个部分，你看全身都感觉了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的尽虚空变法界都有感觉了啊，那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不到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麻木不仁了，别说针刺你不知道啊，刀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麻木了啊，这个麻木就迷啊，迷而不觉，麻木了。那诸佛菩萨那身体健康啊，正常啊，啊他清醒的状态，所以一点点小的疼痛他统统知道啊，所以诸佛菩萨是个健康人，正常人，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啊，是麻木不仁的人。那么我们用这种比喻，诸位是比较上容易理解，然后你就能肯定啊，这个真正的依教修行啊，这个波动啊，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就是在这样举例当中，你的这个波很强啊，能把这个范围之内啊不正常的那个波盖过啊，你把它压倒了啊，你可以干涉它，它不能干涉你了啊，你这个波是善的啊，是好的，所以那个地方纵然是有恶的这个波，恶的波招来的灾难，你这个善比他那个恶强啊，所以能够化解他的灾难啊，让他的灾难不起现行，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修行要认真的，要用真诚心的，这个力量强大了。世间人用的是妄心，我们用真心，用真心就非常非常可贵。 你用真心，那个力量就太大了。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你这个心跟他一样啊。换一句话说，你振动的频率相同啊，就跟他接通了。这个接通呢，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世间人讲的保佑，你的频率跟他相同才能够接通啊，这才得到加持，得到保佑。我们的频率跟他的频率不相同，怎么样也起不了感应啊，起感应也是沾一点边缘啊，受一点点影响，没有直接接触。这些事情用电波来说的时候，诸位就很容易体会。真心决定就没有妄想。所以大小乘经论呢，你看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无数次次地劝我们要断除妄想啊！啊，一定要从断烦恼下手啊！妄想里面，物质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啊。那也是因为这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我有不是没有啊，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我，佛说这个话人不相信，不但一般人听着不相信，出家人学佛学一辈子，学到老死他还不相信。如果他相信了，他就成佛了嘛。他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他不相信嘛。这为什么说相信了他就成佛了？相信呢，他就证得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身啊，这个身叫体啊，一体啊。那么诸位常常听到佛法里面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同体怎么讲呢？虚空法界跟自己同一个体，就是自己。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清净法身啊。法身哪有生命啊？法身没有相，法身能现一切相啊。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身，能现一切身。我们明了要真干才行啊，这是真正的自己啊。所以佛法学到头来是一回什么事呢？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啊，除这个之外一无所得。正是楞严会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过是恢复你自己本来面目而已。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切入这个境界了，你看到众生得乐啊，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啊，就是自己受苦。那个慈悲心不是勉强的， 自自然然生出来的。啊，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跟自己一体，啊，决定没有差别。啊，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补充这一点意思，啊，希望诸位同学认真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啊，这一生能够入佛境界，大幸。啊，那么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啊，所以经典我们要有信心。啊，能信能起，啊，真正能够理解，最后啊，要实行，要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啊，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啊，这个叫修行正果。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俱加无住恒病，亦是封印。啊，这个是这个小课题里面呢，设现世佛力，这个是解释你现前得到的福，得到的利益。我们看此地跟前面呢有一字之差，前面叫读时间，这个地方讲转一遍。啊，那么前面用读，这里用转。啊，这个地方没有用读。啊，不是说能于十斋日每读一遍，啊，什么叫转？转跟读的差别在哪里呢？读是从音上讲，修音上讲；转是讲从果上讲。你读了之后，你的念头转变了，你的思想转变了，你的行为转变了，这一转变呢，再就转变成福了。如果你学佛那转不过来，那这个灾难你还是转不过来啊，你还是要受这个灾难的。这个字在此的是关键的字眼啊。转要从心上转，从行上转。这个意思就很深啊，所以读诵一定要解义啊。为什么这个经要讲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讲经说法49年，要讲清楚、讲明白了。让听的人呢觉悟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呢，他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这因上一转呢，那果上当然就转。啊，那么这个就是 若能转进呢，则从如来了嘛。那进从哪里转呢？进从心上转的。那现在就讲着我们这个思想波，从思想波上去转。从前我们这个思想都是自私自利，都是贪嗔痴慢啊，都是损人利己，就这种波。那现在我们这个波换了，我们起心动念呢，利益众生，舍己为人啊，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他怎么会不转环境？境界本来没有善恶，本来是清净啊，说实在的话，原本呢是个净土啊。为什么净土变成无着卧室呢？啊，是我们卧的念头啊，把这个环境啊改变了。这是佛给我们说出的道理，我们越想这个佛的话真的是越有理。我们自己试验试验，果然有效，所以一定要奉行才能够得利。那么清凉跟我们讲解《华严经》啊，他老人家是用信解行证这四个纲领来跟我们介绍啊。这四个字要同时去做，不要有先后啊，有先后那个效果就很缓慢。现在灾难临头，这种缓慢的方式来不及了，就同时来做。那么今天居士林，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我们讲堂每一天讲近两小时，一年360天，天天不间断啊，这个是信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那是行证啊。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揭门帮助行门，行门帮助揭门。揭行相辅相成的，那这个效果就很大。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了，不可思议。我们要深深相信，经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经。世尊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世尊的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么心是金之心呐，二而无二，所以他的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现实，就是现前我们居家平安了， 幸福，没有任何灾难，丰衣足食，可以得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是很小的效果，哪有得不到的道理？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设百千万亿大为神力利益之事。那么这是总结，地藏菩萨如是等这三个字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皆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它真正的内容就是我们自性里面本具的宝藏。这个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真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德相啊。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这都是我们自信里的本质。不但这部经，佛说所有一切经都是自信本具的德能，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那么由此可知，度经面对着佛菩萨真诚恭敬心，就能够开发自信了，让自己的信德也能够现前。这个就跟诸佛菩萨了，我们这个波动的现象就沟通了，频率就相同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所有一切疑虑才能够断掉，断疑才升起真正的信心。信心是成就佛事，这个佛事就是自利利他的事业，信心是根源的。华严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那个道就是成佛之道，转凡成圣，圣达到究竟圆满是成佛，那个信是根源的。功德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达到究竟圆满也从信心上建立。我们今天做的不够，做的不圆满，原因在什么呢？原因在信心没有建立，信心不够， 信心不够，是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但是解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解，行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行。啊，虽然讲信解行证讲四个字，其实一种事情，每一个字里面必定含摄其他三个字。啊，如果不含摄其他三个字，那就不能叫信。信里头没有解，没有行，没有证，那个不叫信。啊，解里面如果没有信，没有行，没有证，那不叫解。佛法是圆融，圆修圆证的，那这个进展就快了。下面说，阎浮众生与此大事有大因缘。阎浮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有缘见面呢就欢喜啊，没有缘呢就很难接受。那么这个事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能够体验得到。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像观光旅游啊，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去观光啊，我们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一看得很顺眼，看得很欢喜，有人一看就讨厌啊，跟他从来没有往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个现象就是世事的缘分啊，看到欢喜的啊，我们看他也欢喜，他看到我们也欢喜，这是世事有善缘。那我们一看觉得很不顺眼，他看我们也不顺眼，世事有恶缘。那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这么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一生呢就会见这一次面，第二次就很不容易碰到了。啊，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这个虽有缘，缘分很多，一念之缘，一生当中一念之缘，时间非常短促啊。啊，我们能体会到有世事的缘。还有一种情形也能够证明我们决定有过去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啊，一生当确实是第一次来，可是突然之间呢觉得这个环境很熟，似曾相识啊。什么原因？你过去生中在这地方住过，要不然你怎么会很熟？啊，从来没有人介绍过，你怎么会是很熟？证明人决定有前世。啊，我在美国啊，这个德州有个同修蔡文雄居士。他说他师父的因缘，啊，真正体会到有过去式，他知道，他也是在偶然有一次，在旧金站附近开车迷路了，走到了一个小镇，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人小镇。他豁然感觉到这小镇很熟悉啊，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的时候，走的果然一点没错 那时候越想越奇怪，如果不是前世在那里住过，他怎么会出息，怎么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总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他印象这么深刻，这是他亲自跟我说的。大概前生没做什么坏事，这一生又投胎的人生了。所以确确实实啊，人有过去生了，由过去就有来生了，那么这是讲的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许多人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但是没有蔡居士那么明显，那么样的深刻。再看下面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偈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这是极力的赞叹，说明闻名见相的利益。经典的文字简单，含义深广。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于接触到这部经典，利益各个有浅深不同。有些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佛法，那么像现在观光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观光，中国观光旅游啊，寺院是旅游的重点，也是外国人非常喜欢去看。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宗教的基督，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借着观光旅游啊，见到这些佛像，见到菩萨像。当然他们不会有信心，甚至于他们看这个是迷信，层次高一点的看这个这是艺术品，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有没有利益呢？有，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跟一粒眼根一样的意思，耳根是听到念佛号的音声，听到读经的音声，那是耳根。见到佛菩萨形象啊，这是眼根的。阿赖也是永为道种， 无论是有意无意，无论是赞叹回报，都成了金刚种子啊！就怕他一生没有与人接触到，那就非常可惜了。回报都无所谓啊，他真接触到了回报，他要受回报之果报，果报完了之后，将来有缘再遇到了，他就信了，他就能得度了。那么由此可知，给众生借法缘，这是好事情啊！在世出世法了，真的叫第一等好事。广结法缘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忌，不要认为这是亵渎佛菩萨形象，造作种种罪业，那你就不敢动了啊！你怎么能跟众生结缘呢？对于佛菩萨起尊重之心、敬仰之心，那是已经入门来的。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要尊重啊，以恭敬心供养。但是我们介绍给别人，那你就不必有这些顾虑啊。介绍给别人是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种子啊，届时他回报五如都无所谓。佛菩萨哪有见怪的道理？那见怪，那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啊，绝不见怪。所以在现在，你看我们有一些看到包装纸上印佛菩萨形象，报纸里头常常也印佛的佛菩萨名号，也有佛菩萨形象啊。有些同修啊，看到这个情形来问我怎么办呢？那这个报纸能不能丢呢？啊，我们怎么处理呢？他就慌张了啊！这是其分别执着，要晓得报纸上做事给许许多多众生借缘、借法缘、种善根呐。我们遇到了怎么处理呢？那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家里面有地方放，你可以把报纸上的佛像佛名剪下来吧，啊，或者是把它贴在一个本子里面，啊，那做一个纪念也是好事情。如果不愿意这样做，照一般报纸处理就行了。不必要执着，不必要计较。啊，特别是在这个世间，造物的人多，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形象越普及越好。啊，这个发心不相同，我们这个心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种下佛菩萨的种子，这是好事情啊！不要常常想到这是不恭敬，把这个缘断掉，那就可惜了。那么此地设的这个利益非常明显，我们得利益的人随着他的心，随着他的欲， 如果他能起能行，那个利益就很殊胜，利益就很大。他闻名见相不解，也不能行，那么这个利益呢，是含藏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现前不能得，这个叫现在殊妙安乐，这个他得不到。什么时候他能得到利益呢？那来生后世，他有这个缘，有缘再遇到，再遇到的时候，那个缘要是殊胜，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来帮助他，能解能行，那他的殊胜安乐的利益了，才能够现前。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迷信的。这个里面差别因缘无量无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遇到有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闻名见相的这个缘分，我们自己细细想想，我们过去生中甚至于久远界前，我们种下了的，到这一生我们才遇到缘，缘才成熟。所以看到这部经呢，它能生欢喜心，越多越欢喜，能结欢喜，不结也欢喜，缘生的。缘一定是续世种下来的，不可能是这一生当中一接触就生欢喜心，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现前有许多大众接触不能生欢喜心，还不就跟我们过去生中那个情形一样吗？我们是过来人，很清楚啊，经历了许多生许多世的成就，现在我们帮助他们种因，我们很清楚，也必须要经过来生后世缘成熟了，他才能得度。在世间人心里面想，这个时间太长了，可是真正在事实真相里面呢，时间是假的，没有时间。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绝不是事实。所以华严经上讲念皆圆融，一念可以把它延伸成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大乘经上常讲的世事古今不离一念，就是这样。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我们只看到荧幕上那个现象，没有看到那个放映机后面的底片呢， 啊，荧幕上啊有前有后啊。如果看看放映机的底片，拿出来一大盘，没有前后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有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看是错觉当中看到这个幻象。你要把它看成了解真相了，那你就好像那个电影放映机里面看到它的底片一样，没有信号。所以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修菩萨行，成菩萨道，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功夫，而且要积极去做，无条件的帮助大家去做。这个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以清净心去做，以平等心去做，这个样子功德自然就圆满了。那么经上讲的这个利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归家，这是一般世间人所需求的，举出一个例子而已。真正的功德利益比这个殊胜太多了。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一段经文的注解注得很好，他引用经典里面所说的比较上深入，可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说了很多，诸位如果能懂得这个意思，看他的注解就不难懂。请看下面经文，在66面。二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贵获长佛本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誓愿为未来众生牵制立业，故问如来为然谨受。那么这是菩萨代替我们请示世尊，世尊讲了这么多，题目应该是什么啊？到这个地方来，请问经名，将来集结的时候应该用个什么名字？这个就跟世间人做文章一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写文章，文章写完之后再定一个题目，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那当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老师出个题目叫我们做文章啊，我们要依照这个题目做，那个很难啊，那在练习啊。真正做文章的时候，是文章做成之后再看全篇内容啊，定个题目。 像我们现在每天早晨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谈谈话，这随便谈的。那你们把它录下来，再把它写成文字，然后看这个内容，给它定一个题目。让人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晓得这次讲演的内容。那么《佛说经》原先都没有定一个题目来讲，应机说法，题目集结之后才定。但是佛经呢，有许许多多都是与会大众听完之后，或者听了一半，有人来请教，请佛开示。这种情形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那么也有没有人问的，佛也没有说的，集结之后，集结的人给这个经定一些。但是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比较少，多数都是佛说出来的。那么这是普光菩萨为我们呢请示这个经的经体经名。二十是世尊给我们说地藏菩萨种种的修行化他的这些功德事迹，说完之后普光菩萨胡跪合掌，这个跪在从前是礼节当中最隆重的，中国人行跪拜礼跟外国人不一样，胡跪外国礼节，不是中国礼节。中国的这个跪呀，是两个膝盖通通跪下去。那么在古印度这个跪呢，是跪一个膝盖，它跟我们中国不一样。那是右膝着地，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它有用意，便利于陈思老师，老师有什么吩咐的话动作比较敏捷，起来的快很容易站起来替老师服务念念不忘奉刺老师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很恭敬的一个态度。扩展表一些都是表法的，十个指头表我们的心散乱胡思乱想请扩展收心，所有一切妄念呢这个是通通放下，一心专注，这扩张表这个意思，这个合一表这个意思，这表恭敬。白佛言，表示下对上，敬辞。那么从他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知道。普光也是等觉菩萨，也不是普通人的。也是诸佛如来的实现，正是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 释迦牟尼佛就像唱戏来唱主角，那些诸佛如来来唱配角，把这出戏唱好。希望看戏的这些众生看了之后都能够觉悟。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在演戏。我这个手头上还有一套剧本，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七月嘛，戊年就末，那一套本子真的是个大戏。很可惜现在没有人去表演，剧本在，没有人表演。在古时候啊，佛门里的这些剧本很多，我们是没有留意去收集，留意收集的确很多。就现在如果能用现代剧的这个方法来表达，做成电视连续剧，用这种方式来弘法利生，产生的效果就非常之大。据佛家常讲的方便多门，不拘于一个形式。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人才，对文学有修养有爱好的，有真正懂得音乐的懂得戏剧的，我们来编这些剧本，送给这些影剧界，让他们在电视台表演，这个弘法利生的利益就大，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不知道殊胜多少倍。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些演剧的导演演员先来听经，听明白之后去写剧本就表演，用这种方法才行啊，现代化本土化。我们今天讲本土是讲地球了，现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地球变小了，今天讲本土已经不拘于一个地方了，整个世界是本土，一定要走向现代化才能收到效果。所以这菩萨是都是如来的化身，我九指十大士，这个十大士就是指地藏菩萨，我对他知道的太久了，太清楚了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业力。那么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的普广菩萨早就知道，哪有不知道的事情呢那么他在此地为什么要问呢？为未来众生牵制利益，故问如来。那他这个问是明知故问呢，这唱戏的嘛，唱双簧的嘛，这一问一答嘛。众生不知道，不知道众生问不出来一定要内行的人才能问出来。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我们要学，要学习。 任何场地、任何时间啊，非常可惜呀、啊，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没觉悟。度众生这种方法没有学到啊，说老实话也没有度众生那一种恳切的愿望啊，所以还是生死大事。如果这一套你学会了，你也有这个宏愿，时时刻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没有间断的。啊，走路上散步、聊天，啊，前后都有人呢。我们明知故问呢，在一问一答，让别人听。我们在公共场所啊，在餐厅里面吃饭，四周围很多人呢、啊、从来没问哎，法师什么叫做佛啊？你懂得，我也懂得，我们一问一答唱双簧给别人听，那些人不懂的啊。那个餐厅我们在吃一餐饭，那就是道场啊，来参加吃饭人都是听众啊，几个人懂得。在中国大陆这个寺院里面，你们都住在寺院，你看每一天那个观光团多少啊，带队的导游给他们介绍啊这个道场啊，介绍历史文物啊，给这些观光客，我们就不懂得在里面就插一脚啊。我碰到一次，在这个上海玉佛寺啊，我是离开的时候啊，走到这个向往殿，正好有两个团。我看到是那都是外国来，他们这个翻译给他们在介绍啊。那么我也是拉着旁边那是玉佛寺的一位知客啊，我跟他讲解天王殿四大天王是什么意思，表什么法啊。我跟他一讲啊，那两个团体都不说话了，都围过来听了，机会教育嘛，我们就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嘛，所以一定要懂得叫机会教育，一切时一切处啊，我们要有这个心，有这个运。就像普光菩萨在这个地藏法会里这一问一答嘛，哪有不知道的，都知道了，明知故问，唱戏表演给那些人看，让那些人看到之后觉悟明白了。所以要晓得大陆上这些观光这个寺院，如果能利用机会教育教导全世界的众生啊，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真正得到利益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又会宣扬，好，自己听到的明白的佛法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他那些亲戚朋友听了之后又会到中国来观光旅游，来想学一点东西回去。 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花了一笔钱，那就学费啊，真学到东西回去了，我们没有辜负他，好事情啊。啊，所以我不在中国没法子，我在中国一定建议中国佛教协会啊，把所有出家人的时候要集合起来办培训班啊，培训他们机会教育，每个人都会说啊，不必多，只要把这些表法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天天为这些观光团体来讲解来说明。啊，这个让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走这一趟了，知道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啊，这个艺术水平那是世界稀有的，中国的学术精湛更让他佩服啊。这宣扬固有文化，宣扬大乘佛法。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已经不在印度，印度没有了啊，这个佛法也移民了，移到中国来了，印度没有了啊，所以全世界要想学佛一定要到中国来啊，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很有感慨啊，啊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不是找麻烦的。啊，所以不要怕。啊，老法师很辛苦，老法师很累了，啊，不在乎这些。如何能令众生得利？啊，明知故问，但是故问如来巍然鼎盛啊，这个巍然鼎盛是不是非常恭敬啊，决定依教奉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这下面他就正问了，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啊，你讲的这些怎样把它定个题目啊，好让我们辗转流通啊，啊把这个法门啊介绍给一切大众，推荐给一切大众，留步的意思啊，流通宣布啊，流布的方式很多啊，无量无边，决定不是一个一种形式啊，我们要看环境啊，看形式怎样做最有利益，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我们在讲堂里面讲经，讲堂很小啊，听众不多啊，如何把讲经的效果扩大，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电视啊，电视这个语言我们不成熟啊，没有这个关系啊，尤其电视是由国家政策限制住啊，语言不具足，我们也没有这个财力啊，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每一次讲经呢，把这个 录音带保留，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有缘的道场，有缘的同修，没有缘到现场来听，我们可以将这些录音带拷贝送给他们。佛法不施供养，决定没有买卖啊，所以我们印的经书啊、录音带、这个录像带啊、CD， 从来没有买卖的行为，都是赠送。那么这个几两年来，因缘逐渐成熟，台湾自从第四台开放之后，有许多人问我要这个录像带，有人要，好事情，我们很欢喜，我们提供，他们拿去播放。所以现在在台湾几乎每一天呢有三四个小时啊播放这些录像带，那么在美国每一天有一个小时啊，最近夏威夷电视台啊也开始播放，每一个星期两次啊，好像是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两个小时，风气逐渐开了，我们的录像带派上用场，只要他们向我们要，我们储存的东西很多啊，我相信两三年他都播不完了，我们储存这么多东西在呀。所以我们要早早想到要利用这个科技的方式，那么现在这个电脑的网络开放，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好留步的方法，许许多多这些资料都在网络上，我们看科技的这个趋势啊，在我想象当中，十年之后啊，电脑的时代，可能这些电视都会被淘汰掉啊，每一个人带一个小电脑，那个电脑的时候就像一本书那么大了。十年之后的电脑啊，可能变成一个很小的小盒子，可以装在口袋。越做越进步嘛。啊，每一个人打开电脑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想听经的时候，你都能够收到。太方便了。啊，所以将来对全世界弘法利生，需要多大地方？我们现在这么大地方足够了，地方小省事啊，开销小啊，不求人啊，啊，所有这些力量通通做弘法的工作啊，做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的工作啊，我们自己衣食足就很快乐，就很自在啊，啊，有志同道合的，有个七个八个足够，人不要太多，我们专攻大乘，每一天在讲台上锻炼，利用科技的方法把它普及到全世界，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留步。 心定下来，专门干这种事。我们不必挂个什么招牌，那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真正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啊，我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希望把如来的事业做好，这一生就过得很充实了，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也是几十年以来，从学佛以来就有这个愿望，希望有几个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同心同愿的人难找啊。啊，古人所谓的三人同心，其利断金，那是从比喻，你这个锋利能够切断的钢铁，有这么大的力量，同心的人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大家把名利看得太重，这就没法子。如何能把名闻利养、人我是非写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样的人难找啊，太难了。我深深相信能有五个人就能把佛法再兴旺起来，跟释迦牟尼佛时代无二无别。世尊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能起家，今天能够有五比丘，决定能够把佛法兴旺起来。那么这五个人真正有道心，跟此地所讲的是真正能把观念言行转过来，与佛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个事业才能做得圆满。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年，一曰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尽。湖广秦氏金明世尊说了三个名字，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三个名字其中之一，这是过去已经的大师。从世尊所说的这三个名选了一个，选了地藏本愿，就这个经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愿一定要行，所以本行呢包括在本愿里面，行一定有势力啊。这个势，这大家知道，地藏菩萨的誓愿宏盛啊，真正是 舍己为人，我们今天所讲的牺牲奉献舍己为人，地藏菩萨是第一个模范。地狱不空誓不成，度尽众生方成佛道。那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折得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一切众生敬仰，观音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此地看普广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有啊，从这个愿来说呢，都叫地藏菩萨，普广也叫地藏菩萨，观音也叫地藏菩萨，啊，文殊普贤都叫地藏菩萨。从这个愿说，如果从大慈大悲上说呢，地藏菩萨也叫观音菩萨，啊，通通都是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了一个菩萨看作一个人，那么时代版你就糟了。所有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所以你成就是集一切菩萨之大成，所有一切菩萨就是我一个人，这就对了。啊，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的，啊，就从我们自己孝亲尊师，啊，从这个运行那。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从用理智，不重不用感情，那你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普贤菩萨。所有一切菩萨是一个人呢，不是很多人呐。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啊，学到老都不能入门，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把所有菩萨分了家，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糟了！所以你不得其门而入啊！你真正懂得了，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华严上一再给我们提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都是讲的这个事实啊。啊，哪里可以分家？啊，这一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说老实话，经你也看不懂。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经教的殊胜利益？啊，这是说到地藏菩萨本是从誓愿产生的力了。啊，这个力就是我们今天讲动力。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什么力量在推动他？我们今天看世间人，世间人拼命在工作，啊，什么力量在推动他的工作？名利。如果他得不到名，得不到利，他就懈怠了，他什么都不想干了。昨天报纸上登了一个小东西，我看了很有趣味。啊，讲加州西谷，那是我在加州住的那个地方。啊，我住在南湾，啊，就是说那个地区，那个地区很多科学家，啊，多半是做电脑电子的， 啊，我在旧金山讲经啊，他们这些人都来听了，这个里头博士学位的人很多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湾区啊，在旧金山讲经，听众大概有80多个人，2/3是博士学位啊。所以那同学告诉我，这法师你要实在来开博士班了。这些人呢工作都非常努力，每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为什么呢？赚钱，钱赚了之后没地方花，也不晓得怎么花法，真的是如此。啊，拼命努力在那里赚钱，是为这个他才那么样的工作。如果没有钱赚啊，没有利益的话，他一定就不干了。世间人的动力的工作劳动动力，名利，那么佛法名利舍弃掉了，什么力量在推动他？本事，事愿在推动他，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其实的是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力在推动他。他是真正有这个愿，他一定要断烦恼，一定要学法门，一定要成佛道。啊，为什么呢？他不断烦恼，不学法门，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那么由此可知，因为这个愿力成就了自己，自己成就之后，他的愿力才能兑现了，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诸佛成佛了，成了佛之后决定不住在佛位上，再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啊。行菩萨道，菩萨是学生的地位，佛是老师的地位。因为在老师的地位上就麻烦了，佛道是师道，提倡的是尊师重道，那么只有学生来求老师，老师不能任意去教学生。啊，老师要随随便便去教学生，学生对老师就不尊敬。啊，所以师道知文来学，未文往教。 中国跟印度古时候都是这样的，求学你来求学，没有老师到你家去教你的，没这个道理。那么谁可以到你家去教你呢？菩萨，菩萨是同学，同学就没有这样尊严，同学可以随便，就经常讲做不勤之友。哎，你不来找我，我可以去找你。那种菩萨，菩萨方便了。啊，我们关系是同学关系，我们不是老师的关系。所以你要懂得，你看看，表演做老师的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表演做同学的，啊，许许多多诸佛如来，实现成菩萨的身份，啊，来跟我们做同学。 来帮助我们了。啊，其实在讲呢，这些人早就成佛了，这是真正的慈悲人，帮助佛来教化众生，不是内行人帮不上忙，不是内行人不能观机，不是内行人不能问，问不出来呀。啊，所以我常说，学佛就是唱戏，就是表演。那经典就是剧本呐，你看那诸佛菩萨在此地表演，表演的多活泼啊！特别是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你看那个法会多少人啊！如果从经开始到整个经的结束，你看他与参与的这个团体啊，不能算个人，参与的团体。总共就是有228类，有这么多啊！我们讲那个从团体，这么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里面的人数都是无数无量啊！无数无量，不就让我们立刻就体会到了，这个大舞台是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大舞台，所以他的人数才无量无边的。哪些人在导演，哪些人在当演员呢？全是诸佛如来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种种不同身份的，全是诸佛如来变现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啊。我们要在经典里面学会这一套本领啊，要建立这么样的理念，我们也就参与这个法会。这个法会是华严法会，华严法会无时不在，没有中断的。所以经上讲，陈说、差说、无间断说，无间说，没有间断的。华严法会是个总法会。所有法会那是那个小会，大会都是小会啊，华严是总会啊。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契入这个境界，我们就入华严法会啊。那么星期六我们遇到了一段经文，正好讲到华严三昧，多少跟诸位啊报告一下。啊，明白了之后啊，确实把我们的观念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随之也改变了。转变我们自己的业力变成愿力。这个是学佛真正的理。在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转不过来你就得不到啊，转过来之后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也就是说到地藏本事的理解。后面经文还有两行，我们念下去。原此菩萨久远借来发大宠愿， 利益众生，是故如人意愿有故啊。这是十分的嘱咐。语言此菩萨，语言是这么一个缘分啊。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九缘界来发大乘愿，这个乘有两个读音，念众也行，念乘也行啊。众呢，他的愿很重啊，从是从死啊，他生生世世都发了，所以说两个音两个意思通通具足啊，一念乘念众啊都不错啊，都讲得通啊，他有两个这个意思在里头啊，他的愿望完全是利益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是菩萨的本愿，那么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所以大乘佛法从哪里修学？一定从地藏菩萨修学。你要没有地藏的心愿，你决定不是大乘人。在大乘法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要以这个为基础，那就是一定要是普度众生啊，真正是众生未得度，我自己本成佛啊。这个时候不能成佛的，不知佛位。地藏菩萨真的久远劫都成佛了，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不知佛位啊，也就是说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是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做师啊，哎，给一切众生做同学，是一切大众的学长啊，以学长的姿态出现，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啊，真正的意思在这里啊，足够资格做老师，不以老师身份出世，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就是主动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光闻已，合掌恭敬，坐地而退啊。这个而退是退，一定要照做。不是退了之后就算了啊，退了之后一定是依教奉行啊，要认真去做。好，这一瓶就介绍到此地啊。